伸出双手就能触摸，眼前松软的毛发是秘制保存在身上里的秘密。 白色广场，橘色夕阳，缓慢的日常像漩涡，一圈一圈地旋转，就像是谁看腻了一样，打乱了缓慢的脚步，你掉进我的世界里，以为早就习惯，默默地守在夜旁。抬头望向满天积云，散开成晴空万里，但这样都还比不过那天你看见你望向我惊讶的表情。不管在今后会有什么未来在等待，我都会守护有你存在的风景，凝视着视线正前方你的背影。像漩涡，一圈一圈地旋转，就像是谁看腻了一样，打乱了缓慢的脚步，你掉进我的世界里，以为早就习惯，默默地守在夜旁。